欢迎收听说梦话，我是 Joy， 我是肉， 我老林。 好了，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有兴趣的一个主题。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平常应该比较少跟朋友聊到。 我是还蛮常的啦。 哦，真的吗？ 对， 你会跟朋友聊这个？ 我会耶。哎，你是说做梦 本身，还是 是兴高采烈的？哎，我又梦到了这样。 对对对，会啊。 这次是跟谁谁谁？ 我会耶。 哎，其实好像是的，因为你上次就是兴高采烈跟我分享。 对啊。哎，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与性相关的梦。 对。哦。那肉先讲，肉感觉很多。 我真的很多欸。我最新一个梦到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梦到了我被一个糟老头性侵犯，然后后来还有一位年轻一点的男子呢也加入，两位一起侵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 等一下，那他们的脸是清楚的吗？ 他们的脸很清楚欸。 那你有 你没有想要听细节吗？ 你有因此起床之后隔几天都很讨厌老头吗？ 没有欸，而且重点是我在梦里就一边觉得哎呀好恶哦，就是因为真的不是什么帅大叔，我就真的是一个恶心的糟老头，穿了灰色连身工作服，然后有点微胖，然后脸上毛孔很粗大。然后，而且在梦里，他就强吻我嘛。然后就是我在梦里还觉得，哎，这口水好粘稠哦，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默默也觉得，哎，好刺激哦。当我在做这个梦的时候， 那你在梦里面是就是你在梦里面是没有想到另外一半吗？ 没有欸， 在梦里面应该没有想到这件事。 没有想到这件事，我在梦里就只是，其实也一开始也觉得啊糟糕了。我一开始是想要逃脱他的，但是那个糟老头就是抓住了我，然后他抓住我的手就把我拖进一个小房间，然后后来有一个拖进一个餐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后来那个餐厅里面的其中一位厨师。就也加入了， 也加入， 是一个戴眼镜，而且脸很清晰，是一个戴眼镜很高的一个黑发男子， 所以就比较帅嘛， 就也称不上帅，只是比较年轻，没有发福而已。 那为你在现实中碰到一个很像的， 那我可能会崩溃吧，应该不太想要碰到像这样的， 就他什么都没做，你直接报警， 对， 直接报警抓他。 他在我梦里强奸我， 而且还把他画出来， 对，还把他画出来，真的可以画出来。 那时候他们有同伙，有三个， 画是真的可以画出来。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梦到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脸孔这么清晰， 对， 不觉得很神奇吗？ 我觉得，我之前不是很多人都说，其实是你。可能有过一面之缘，或者是你的脑袋中把一些人的脸拼凑起来，什么拿老林的眼睛啊，然后拼 Joy 的鼻子啊，然后再拼谁的什么什么，这样把它拼起来。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这样一面之缘，你可能脑中没有把它记起来，但是你可能某一部分已经潜意识已经把它记起来。 对，有可能。那你们有梦到类似？这种跟性相关的梦吗？两位 有有 有，我有梦到一个很猛的。 好，你是梦到什么？你最有印象？ 我最有印象是我在梦里面有梦到我长出两只雕， 长出两只什么？ 两个鸡鸡。 那 你知道怎么使用它吗？ 没有，而且重点是我还是有女生的性器官。 也就是说，你下半身非常忙碌，塞满了。 对， 那你可以自己塞自己。 不是，我在梦里面想说，那我现在是要怎么 就是我要怎么使用它。 欸，那你尿尿的时候会从哪一个地方跑出来啊？ 没有，在梦里面没有尿尿。我在梦里面就是纯粹发现，就是下面变很多东西。 那大吗？大不大？颜色怎么样？色泽如何？ 大吗？ 质感如何？ 我觉得没有什么印象哎，可能没有特别大。 所以当你使用一个其中一个的时候，另外一个有空间使用它吗？ 没有，我在梦里面没有，我在梦里面没有那么多细节，我就只有发现变成这样，然后就没有后续了。但是我醒来就是觉得很 shock， 两只真的很屌哎！ 你知道你的梦境让我想到有一个那个 Netflix 的动画叫《午夜福音》。 什么？我知道你有推荐我看，嗯，我看了第一集而已。 但他后面， 可是为什么你会想到， 啊，他后面某一，因为他不是，他是那个人，他会进入到那个 Avatar 里面，然后跑到各个时空去嘛。所以他在选 Avatar 的时候，有一个 Avatar 就是他下面长满了各种种族的屌，然后呢，他就 你说有 超多 个， 超多个，对对对，十几 个。 那长在哪？ 不同颜色这样子。 就是，我有点画面呢，我有点忘记那个画面，但是就很夸张。然后他就说：“哎，好，那我要来个性爱派对。”所以他就挑了一个有性爱派对的那个星球。 然后一对多， 然后他就说，嗯：“好，我要去。”然后就选。 可是这样很挤耶。 但是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就是他正要降落那个星球的时候，就是他被另外一个不知道陨石还是什么打到，然后就偏离轨道，他又坠落到另外一颗星球上面。然后一醒来就说：“哎，请问一下，性爱派对在哪里？”到处问，没有人要理他。 哎，觉得他神经病， 所以他没有成功。 我跟你讲，他这整部卡通都有点神经病，就是哇，超硬核的。 欸，所以老林有做过就是跟性相关的 有？ 对，老林刚刚说有。 我的梦都是跟认识的人，但是我忘记跟谁，然后都是 认识的人， 就是，可能很以前的朋友或者以前的同学。 那这样不会很尴尬吗？ 不会，在梦境里面不会很尴尬。 没有，我说你如果醒来，就是在真实生活中隔天碰到， 但是那是不在生活不在生活圈内， 就不熟的， 啊，对对对对，就是不会联络的。然后，但是我比较 focus 是在那个体感的敏锐度都会下降，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聊到，就是你被 对，但是都没有录成功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之前的片段剪进去嘛，对。 可能很有难度哦。 不太有剪，再聊一次。就是在梦境中，那个所有的感受，就是触觉方面都会减弱。 对对对对，触觉相关都会减弱， 就是。嗯，就是会痛，可是也没那么痛。所以你刚刚就说，欸，送，但是也没那么送。 我觉得在梦境里的记忆是没那么送，就说哈，是这样子吗？不是吧，不是这样子吧。 嗯， 然后就觉得 很莫名其妙这样子。對，而且他是突然就那一段，他没有前因没有后果。 欸，我发现好像真的都没有前因后果， 就突然就出现了。啊，有，我有。欸，我做的那个梦是很完整的一个故事。 对啊，你的那个情节。 对，但是因为太长了。 那你有做梦梦到结束吗？然后你就不知道独自走出那个餐厅之类的吗？ 没有。欸，有一次，我有一次 啊。你的梦好完整哦，我好像 你的好背德。 我有一次是，对啊，我超背德。我另外一个是梦到，就是我参加了一个4P派对。然后这个是， 那是认识的吗？ 不认识，就是里面其他三个人我都不认识。然后本来是他们三个在玩得很嗨，然后我就走进这个房间，本来只是想要看看他们在干嘛，后来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子，就是还蛮正的，在我的梦里。然后他就一直说你也一起来啊，你也一起来，然后就这样把我这样拉过去。 所以是两男两女加你。 对，加我是两男两女。哎，不对，原来他们已经是两男两女了，后来加我，所以就是三女两男。但是中途其中一个比较就是我比较没印象的女子，她就先离开了，就不是叫我加入他们，叫我加入他们那个就留下来了。 当你梦境的男主角都蛮幸福的。 对啊，如果他们有意识的话， 都可以，都可以为所欲为，在梦里面了。 而且这个梦是很完整的，结束之后我还意犹未尽，就觉得说啊，刚还蛮开心的。而且最后我是跟那个另外那个女生，就是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就变好朋友，然后我们就相约了下一次。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就约了另外一个女生，但那个女生是我现实中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现实中很好的那个朋友是你们班同学吗？ 是我班的，是我大学同学。 我认识的那个吗？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就是 我不太方便说出他的 名字是动物吗？ 啊，不是不是 哦，不是动物， 是 不是、哦、另外一个， 不是动物、哦、对，是另外一个。对，然后是同一个梦境，这个梦境的上半段就是我第一次尝试了这个五 P， 然后意犹未尽之后，我跟这个女生变好朋友，然后就我们在同一个梦之后就相约了下一次，然后约了另外一个女生，但是另外那个女生是真实中的好朋友。 哦， 就是。 真的好完整哦， 很完整的一个剧情，而且 所以你知道梦到说你要约这个女生，还是说还是真的又有其他男生？ 没有哎、欸，而且我们 哦，就只有梦到说相约，然后就结束了 相约，然后就是第二场就是快要进行，大家都脱光光之后我就醒了，闹钟就响了。 哎、欸，你知道有一部？ 别人在你的梦里面还有脱光、這個？ 有啊，有脱光光、 這個、程序哦， 有脱光光啊。就是，而且我在梦里还蛮开心的，觉得哇，好刺激哦！然后大家这样子，我帮你脱衣服，你帮我脱衣服，这样子。 你的梦好，就是好 detail、哦。我发现我的梦都是突然就进入一个画面，然后突然。 哎、欸，你知道有一个剧，它真的是演这个剧情，不是 A 片、哦，是日剧。 你是说 你说什么剧情？ 不是三 P，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秘密的组织，然后他就有点类似中介，然后他就可以就是会有男生跟女生各自报名，然后呢、你要跟谁，对，这活动你要跟谁都可以，你要几次几个都可以，无所谓。但如果说像你的那个梦就很像这样子，那如果你实际碰到这样子的场面。 我跟实际碰到这样场面，我真的无法预测。 你会主动吗？你会主动吗？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在梦里我不是主动的那个。 所以你被邀你被邀请的话， 梦里面都是别人邀你。 这样子好了，我们撇开所有的一切现实生活中的规则。然后今天你就是五男五女好了。然后谁邀谁都可以， 好热烈。 谁邀谁都可以， 五男五女也太 多 了， 好多 大家都没有开始， 好多选择。 就是、谁邀谁都可以，那、哦、那 就是有点像一个 swingers party 的感觉。 那假设你就是一个被邀请的人，那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啊，管他的 ，have fun？ 那一定是觉得对方不管是男是女，一定是觉得对方是有吸引力的。 那有没有必要说？这个场合是远离生活圈，或是远离台湾某个国外的地方，然后你因缘际会进入，算了，反正 我的梦想就是，对，一定要，我的梦想就是在一个什么小岛，或者是什么什么远方森林里，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西伯利亚哪一个。很空旷的一个森林里面的一个什么什么木屋这样子， 西伯利亚感觉很冷， 不如去双溪版纳， 所以你才要 不能在海边， 所以才要那个互相取暖。 海边 也可以 哦， 就一定不能是什么生活中哎、欸、什么隔壁楼下 Seven 那个上去二楼，这样就有点太 跟生活跟实际生活太接近了。 不是，我跟你们讲，我在法国是有真的听说，他算是我之前在法国的邻居。 嗯， 他说他之前有去过这样的活动，然后他就描述给我听，然后我也是觉得很像电影场景。 你说杂交， 就是他们会真的是找一个，对啊对啊，就是他们会找一个房子，就是会广发邀请，然后就是想来人都可以来。可是他好像是说一定要成双，就是你不能单独 哦。 就是可能为了要男女平 衡， 嗯，那你要怎么样才能被邀请啊？ 应该都一个拉一个， 还是他都是要认识的？ 对啊，应该要认识的。 哦，也是， 不 可能 随便乱。可是你这种东西不可能随便跟别人讲吧？ 对啊，你也不可能随便跟同事聊天就说，哎，对了，有一个这个杂交趴，你要不要参加？太怪了。 可是，对啊，可是法国感觉对这个比较开放，欸，因为他就直接跟我讲。 那你那时候听到，你有想要一探究竟吗？ 我是觉得蛮好奇的，可是他说那是之前，就是他被邀请去，然后后来他也没有再去。 他有进去参与， 失去联系。 他有参与。 有啊有啊，他有进去参与啊。他是女的。 那他战绩怎么样？当天？他要跟你 战机没有聊这么多，欸，他是我邻居，欸， 他都可以跟你讲这个。 我觉得他跟我讲这个，我都觉得蛮对啊。他们就是法国人，对谈论这种性相关的话题就还蛮 open 的。 所以对他来讲，就是哎，欸，这也就是跟我前几天去吃哪一家餐厅是一样差不多的感觉。哎，欸，by the way， 我刚刚查了一下，女性梦见自己长了男性生殖器， 嗯，是什么意思？ 是， 快帮我解梦一下。 是一个很吉祥的梦，哎，欸， 又 是一个大吉昌，欸， 真的吗？ 哎，他这边写《周公解梦》这本里面写的大吉昌，他说是容易成功达到目的，身心很健全，名利双收。因为他说男性生殖器就是代表力量。所以表示你的那个权威显达，运势昌隆。 可是我没有这种感觉， 真的， 哦。而且我还 double 运势， 可能负负就正正得负吧。对，他是这么说的。 欸，可是你们不觉得每次解梦说哦，这代表大吉，或者代表什么大凶？ 对啊。是，然后自己再回想起来， 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感 觉， 啊， 对，都觉得平淡无奇啊，我的人生。 对啊，哪有大吉，哪有名利双收？ 所以你完全没有，就也完全没有梦过这种多人运动，人与人的连接。 哦，你说，哦，有啊，但是我没有多人。 那有剧情吗？ 没有，我都没有剧情，我都没头没尾，就是不知道怎么发生，不知道怎么结束。 只有肉一个人的梦，它都是有剧情的耶。 还是你是不是观察力很强，所以你的梦都这么 detail？ 欸，也有可能欸。 那我的梦都超 没有 detail。 他的梦是很 detail 的剧情，就是有开始结尾。 对。 然后我的都是非常专注在感官跟心情的体验。 对，你很多心情的体验，你超多就是内心的思考跟心情的 内心的转折。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你在梦里的那个内心活动很活跃。 对 对, 对。 那 Joy Joy 的梦， 我的梦都有点没头没尾，我觉得 就是大方向就好了。 哦，对，我有一次，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是醒来，就是你要醒来那一刹那，你会记得一句话？ 会。 不会。 对啊，我前几天就 有 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 我就很想把它写下来，然后我就瞬间就忘了。 对，醒来就醒来的那一秒，你还脑中还有那句话，然后你再眨两个眼睛。 我有在梦里会讲就是其他国家的语言，超顺。而且在梦里 有，对， 真的 我也会。 而且我在梦里我就是知道我在讲可能什么西班牙语或是什么语，而且我知道它的意思。 真的假的？ 哦，那我 我没有这种经验， 而且我还哦，我知道，我跟你讲， 所以老 人 好猛哦， 我还可以在梦里想到说，哦，原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用旁观者的角度跟感觉去体会，说我现在在做梦，然后我在梦里讲了一个我根本不会讲的语言，然后原来讲这， 所以 没有，我只就会觉得很奇妙。 等等，所以你知道你在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在说什么什么葡萄牙语，或者是 知道 越南 话，但像我现在是忘记我讲过什么国家的语言，可是我在梦里是知道的。 啊，好妙哦， 好猛哦！ 那你应该、 哦、 就是想，你真的要想办法做清醒梦，这样搞不好。 哎、欸，你这样子现实中搞不好就变多语天才、 多语言天达人呢、欸。 可是醒来之后就忘记了，醒来就不会了。 所以你要做清醒梦啊！你现在开始训练， 而且很妙哎、欸，在梦里在梦里讲异国语言啊，他那个你接收语言的那个理解力就跟你在听中文一样。然后呢？然后因为你的肉体思维还是中文，所以有一种很混杂的感觉，就是你接收过来之后呢，你瞬间是理解中文的意思，然后你又啪啪啪讲出去，又是那个奇怪的语言， 就是 你们好猛、哦， 你脑海中有一个 自动翻译，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可是 太猛了吧？哎，我从来没有这种梦哎。 可是我在梦里，我有时候讲别国语言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不会像老林知道啊，我现在在讲什么，我就是讲了一串乱七八糟的，然后醒来发现。 那你是在跟别人对话吗？ 对， 还是你在自言自语？ 我在跟别人对话。 哦，你们会不会很常梦，就是梦到自己在梦里面裸体，或是突然没有穿衣服？ 会， 还好。 对啊，我觉得我好像蛮长的。 会不会在法国生活久 了？那你梦到你自己裸体之后，会觉得很尴尬吗？ 我会常梦见，比如说场景是在教室，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怎么没有穿衣服，然后就觉得很可怕，就是怕会被大家看见，然后就是开始在那边躲躲藏藏这样。 那会有刺激的心态、心理。情绪出现吗？ 比较不像是刺激，比较是真的是怕被别人看到，然后就会想要就是躲起来。 那你在当下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会裸体吗？ 在梦里面没有这样想。 欸，Joy，你如果在国外，你是会在海边裸体的人吗？ 没有、欸。 你可以吗？ 哦，我那时候在国外一直很想去 Nude Beach。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去。 那你去了，你真的敢脱？ 但我觉得我如果去，我觉得 OK 啊。 那如果你在海滩上遇到认识的台湾人， 这也太尴尬了吧？而且又不熟，这样超尴尬，他会尴尬到 爆。那时候怎么办？ 那时候就在跟在梦里面一样， 就是、深吸一口气， 觉得害怕被看见， 很镇定的说：“哎、欸、 嘿，嗨，哎，你也在这？ 哎、欸，最近那个末日的电影超多的，像那个《鹿角男孩》，有看吗？ 好好看哦， 看完了。” 他不是也算是末日， 可是我觉得他剧情有点拖、欸。 我不知道，我看完那部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他也算是一个末日题材吧。 他应该就是灵感来自于 COVID 吧？ 不是哎、欸，他好像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超爱的，然后我就查了，然后他其实是改编一个漫画， 他是小劳勃道尼投资、 哦。我一直。 对对对，但是这本漫画在 COVID 很久之前就已经画好了。 哦、我一直以为它是灵感来自于 COVID， 然后在 Netflix 自己写。 对，我原本看也是觉得坏翻不是，因为这个漫画是蛮久以前就 就出了。或者是 我是觉得还，我是觉得好看，但是有点太拖戏。 我超级喜欢的、欸， 真的、哦。那鹿男孩很可爱， 对啊， 小时候很可爱。 啊、就是那个小男孩真的很可爱。 可你不觉得其他的那个半兽人 都长得怪怪的？ 只有那个猪少女， 对、啊， 有那个 剧组 猪少女还蛮 剧组是不是就没有闲暇？ 为什么只有 设计那些半兽人？ 只有猪少女跟 其他人就长得很不切实啊！ 对啊，就很像是那個被 土拨鼠，很像玩具。 对，土拨鼠超像一个小机器人， 土拨鼠很像假的，再加点 CGI。 对，看到有点傻眼， 可能就真的是那个资金的问题吧，这些不重要的角色随便搞一搞， 对，可能加两个耳朵就是搞定，就是半兽人， 贴一些毛，然后看起来超假， 对，我去 Seven 买 啤酒吗？ 东西喝， 嗯， 对啊， 喝起来， 我冰箱有，上次买了三瓶， 平日酗酒，哎，你们平日都会自己喝酒吗？ 我会耶、欸， 不会到每天。 每天吗？ 没有每天啊，我会克制自己。 我也没有每天， 但是周越到周末就越会想， 吧 就是可能礼拜五， 我也 是就觉得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喝一下？ 礼拜五应该是一定会喝。 对，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一又觉得礼拜一也好苦哦，来喝一下。